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五十八集，南城帮破。唐范刀下逃生，捡回一条命，总算得以松一口气。后怕之后，身体一软，索性坐在地上。 大哥，你没事吧？ 阿东噔噔噔跑过来扶住他。没事。 大哥，你流血了。 阿东指指他的脖子，唐范一摸，果真有条细细的血痕。估计是刚才邓秀才把瓷片击飞时，他不经意被溅射到的。阿东从怀里掏出一条帕子递给他，那是之前唐范在上元灯会上猜灯谜赢回来的奖品。当时阿东怀里塞了一堆东西，光帕子就有三条，此时不用白不用。唐范拿着帕子往脖子上随意一捂，摸摸阿东的脑袋。你去照顾好那些弟弟妹妹们，别让他们乱跑。阿东答应一声，又转身离开。此时唐范身后就出来一声嗤笑。 哼，真狼狈。 他不用转头也知道对方是谁。汪公为何不去帮忙，反倒在这里凉快了？ 大局已定，此案能够告破，本宫便是有功，何须亲自上场？ 你不是从那条官道去追了吗？怎么又能及时赶过来？ 当时你们往小路之后，我们便折返官驿去寻来马匹，又分出两拨人让他们寻着两条官道追过去，然后就过来找你们。但这中间来回往返又要找马，耽误了不少功夫，否则也不至于现在才到。那帮锦衣卫也真是没用，若换了西厂走这条路，别说让你深陷贼窟，早就将这帮跳梁小丑打得落花流水。 唐范叹了口气，却是如释重负的表情。唉，这能怪谁？当初我跟你们说走这条路，你偏不信，白白耽误了不少时间。我们当时抓到了一个南城帮众，却没料到他身中一刀，断了两指，还敢说谎。随州他们才四个人，又怕人手不足，只能集中往山上去追赶。你们能及时赶到，也算这帮贼匪气数已尽，不然估计我的性命也要赔在此处了。邓秀才他们之所以从地窖里跑出来，是因为南城帮在前方山上有处寨子，可以前往那里暂避风头。等将人抓回去之后，还要问清方位，将这座寨子连根拔起才好。还有南城帮的势力肯定不止邓秀才带的这么一点人，城中各处必然还有其他势力，还请王公除恶务尽，将他们一一扫荡剿灭。汪直皱了皱眉，明显不愿意多事。在他看来，将这帮孩童找到，任务就算是完成了。唐范正好扭过头，看见他的表情变化，也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就缓缓道：南城帮与白莲妖徒有所关联。汪直神色一凛， 此话当真？ 唐范点头，这是我在地窖中亲耳听见，南城帮只是白莲教下属的一个帮派，也是白莲教敛钱发财的一个来源，只是邓秀才不甘被人指使，方才便在地窖中与总教使者起了内讧，并且将他杀害。等你们抓住邓秀才之后，不妨搜搜他身上，定有那枚白莲教令牌。妖道李子龙曾令得皇宫人心惶惶，事后调查证明他与白莲教有关。自那之后，白莲教这三个字便正式摆到明面上来，令人不得不正视。可惜这两年来，锦衣卫东西厂暗地里调查也没什么进展， 这个组织隐藏得太深，以至于连汪直他们都查不出什么端倪，只能抓点小鱼小虾凑合。如今南城帮与白莲教的关系已露出水面，不必唐凡多说，连带着赖老大六指里那些京城黑道势力，汪直他们自然就会去调查了。两人说话之间，邓秀才纵然武艺超凡也寡不敌众，终于被擒住。不算那些被乱箭射死在打斗中被杀的，南城帮这次连同二当家和三当家一共有七个活口留下。更重要的是，包括朱勇幼女和耿侍郎孙子在内的一帮孩童并无大碍，只是受了点惊吓。大伙折腾一夜，虽然一桩功劳摆在眼前，但都没什么精力庆祝，个个一脸疲惫欲死。有功夫傍身的人尚且如此，更不要说唐范这种普通人了。他几番出生入死，真是拿着卖白菜的钱，干着卖小面儿的活。邓秀才他们预备用来将孩童们载走的马车，依旧被用来载阿东他们，只不过方向掉了个方向。而浑身是伤又累得要命的唐大人，也懒得单独骑一匹马了，免得中途打瞌睡摔下来，直接就与随州共用一骑。大家都很累，马儿的行进速度也不快，加之路途不平，一颠一颠的。唐范坐在随州后面，就在这样的节奏中不知不觉睡了过去，口水还流了人家一倍。随千户无语望天。在这桩孩童走失案之后，南城帮自然被连根拔起。不说邓秀才三当家这样的帮派核心，在西厂与北镇抚司合力搜捕的情况下，一个普通小卒都没被放过，通通被抓去审问。南城帮算是彻底在京城土崩瓦解了。这一场风波也闹得鸡飞狗跳，京城所有黑帮势力重新洗牌，赖老大六指里这些帮派首领同样被请去问话。一时间所有人都得夹起尾巴做人，战战兢兢，生怕跟南城帮沾上关系而倒霉。谁家手里没有几条人命几桩案子，这些地痞势力再嚣张也敌不过官府存心想要对付他们。这一通扫荡下来，京城历史显得干净了不少。据顺天府老王他们反馈，最近连顺手牵羊的妙手空空也消停了许多。刚从外地来北京城的人都以为京城的治安一直就这么好，还在感叹天子脚下果然就是不同凡响。另一方面，从邓秀才口中，唐范他们也得到了不少关于白莲教的消息。话说那白莲教的历史可追溯至北宋，到了元末明初，世道混乱，英雄辈出，也正是白莲教蓬勃发展的时候。当时名义上的教主便是与本朝太祖一并逐鹿天下的汉王陈友谅。后来陈友谅身死，势力被本朝太祖并吞，太祖皇帝意在天下，自然对白莲教这种若即若离又不太服从管教的组织很是反感，不单不接受他们的投诚，反倒毫不留情地予以剿灭。从此白莲教便又由明转暗，偃旗息鼓。但是他们当然没有真正销声匿迹。洪武年间，由于皇帝强势，白莲教不敢出来作乱，等到靖难之役时，永乐帝与自家侄子争夺皇位，白莲教便又冒出来支持建文帝。在他们看来，年轻软弱的建文帝自然比身经百战精明强势的叔叔要好控制。结果没想到这次又押错了宝，侄子落败，叔叔当了皇帝，白莲教被迫再一次沉下水面。潜于暗处的白莲教并没有消停，而是继续默默发展着自己的势力， 等待合适的时机。在那之后的仁宣二帝，使得国家进入平稳发展期，政治还算清明，百姓们的日子也好过起来，没有白莲教能够施为的余地，他们也像是从人们的视线里彻底消失了一样，不复踪迹。年轻一些的人估计还没听过这白莲教的名头。到了英宗时期，皇帝自己不争气，受身边宦官怂恿，就决定亲征，结果千里迢迢跑去当了瓦剌人的俘虏。后来事实证明，怂恿皇帝的王振就跟白莲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后对方又勾结了瓦剌人，企图趁着大明群龙无首之际一举攻下北京，并吞大明半壁江山。在那之后又经历了不少世事波折。总而言之，时局一旦平稳，没有可乘之机，白莲教就好像从人间彻底消失一样，无迹可寻。可一旦稍有风波，他们又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，搅动风云。朝廷对此非常头疼，只是各派势力互相倾轧，常年以来勾心斗角尚且不及，皇帝自己又无心正事，任随奸佞庸才在朝廷里混日子，哪里分得出精力来对付这种组织庞大严密的邪教。直到妖道李子龙事发，皇帝震惊兼且震怒，锦衣卫和东西厂这才合力出动，加大打击力度，四处搜捕白莲教妖徒。不过敌暗我明，纵使锦衣卫和东西厂手段狠辣，但整个国家这么大，那些妖人随便往百姓中间那么一藏，就很难揪出来。像这一次，要不是唐范亲耳听见九娘子承认，也不会想到这个买通了万贵妃弟弟万通，眼如京城地头蛇一般的南城帮，竟然还跟白莲教有勾结。一直以来，南城帮便是白莲教一手扶植起来的，他们干的勾当与京城其他黑道势力没什么区别，所得利润需要大半上缴总教。但邓秀才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久而久之他就感到不满，心想凭什么苦活累活都是我在干，好处却全由你们得了。于是他便处心积虑，想要借着攀上万通，靠向朝廷，与白莲教划开界限。他一面还没有完全跟白莲教撕破脸面，该交的钱照样上交，只是借口生意不利逐年减少。另外一边，他就跟万通打好关系，甚至将写一楼的生意利润分给万通一半，左右逢源，好不痛快。但总教那边得到的钱少了，自然会派人下来查，所以九娘子就来了。没想到这时候正好邓秀才的手下不长眼，绑了两个不应该绑的人，事情闹大了，连万通也保不住他。邓秀才不得不带着人跑到荒村暂避风头。结果因为九娘子与邓秀才不和已久，又正好来了个唐范，他就利用唐范来跟邓秀才斗法，最后反倒把自己性命给斗了进去。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但唐范他们想知道的自然不止这些，他们更想知道白莲教的情况，包括所谓的总教在哪里，教徒到底有多少，分布在哪里，他们最近在筹划什么阴谋等等。可惜这些内情邓秀才全部不知道，他虽然掌握着整个南城帮，但说白了还是白莲教的外围分子，没有资格参与教中的重大事务。在西厂的手段之下，任邓秀才是铜皮铁骨，也只有乖乖招供的份儿。他说自己只知道白莲教有一位大龙头，也就是教主，十分神秘莫测，别说邓秀才，就连九娘子这样从总教派下来的人也没见过教主的真面目。除了总坛之外，白莲教的势力遍布全国，也就是在各地设立分坛。 北京这边由于是皇城所在，又有锦衣卫和东西厂坐镇，白莲教也不敢太过张扬，所以没有在京城设立分坛，只是扶植了像南城帮这样的外围势力。南城帮每年都要定期向总教上缴税收，时间不定，都是由总教那边派人过来，邓秀才他们只是负责接待，而且每年的使者也都不定。前两年的使者是一个叫竹和尚的人，今年则是九娘子，双方以白莲教的令牌口号为联络方式。令牌就是当时邓秀才从九娘子手中夺来的总教令牌，那个含金量最高，可以号令白莲教众。但如果你光有一块令牌，对不上秘密暗号的话，那有令牌也白搭。暗号也很玄乎，白莲教内自有一套对应的暗号，邓秀才自然悉数交代了出来。不过他又说，为了防止出现叛徒，这套暗号定期会更换，每次总教使者过来的时候，都会将下一次需要用的暗号顺便交给他，而不会一套暗号一直沿用下去。如此环环相扣，严格缜密，所以白莲教才能躲过官府的搜捕打压，代代相传至今。邓秀才所能交代的全部仅止于此，知道的更多一些的是九娘子，不过他和他的两个手下都已经被邓秀才干掉了。汪直他们虽然没能将白莲教铲除，但总算拔除了南城帮这颗白莲教设在京城的钉子，也算大功一件。不过唐范觉得，南城帮既然能与宫中搭上线，将幼童发卖入宫中为患，只怕不止行贿万通，在宫里说不定还有其他门路，建议汪直深查。但是这个提议被汪直拒绝了。汪直拒绝的理由很简单，他本来就是抽空回来办差的，现在差事办完了，自然还要赶回大同去，没空再瞎折腾。而且他告诉唐范，早在妖道李子龙案发之后，宫中就被彻查了一遍，当时别说白莲教烙印，就是身上有点疤痕的人都被单独挑了出来，送入东西厂轮番审问。在那之后，与白莲教沾边的奸细都被抓了出来，其他没事的也会定期检查，他们身上根本不会留下什么白莲教的烙印。也就是说，白莲教烙印确有其事，但那只是针对中下层的教徒，像九娘子这种总坛使者身上根本没有。当时他也很可能只是在吓唬吓唬唐范，试探他的心意罢了，根本不能作为甄别教徒的凭证。末了他还郑重警告唐范不要没事找事儿。最后这句话寓意深远，以唐范的聪明不难听出其中内涵。汪直不愿意多事，原因其实很好理解，他虽然权势滔天，可权柄大多集中在宫外，伸不到宫内去。不单是他，东厂的尚明也一样，在宫内如今说得上话的只有两个人，怀恩和梁芳。内宫十二剑里，以司礼剑和御马剑权柄最大，每个部门里还有掌印和秉笔，简单来说就是老大和老二，什么地方都要讲究资历。怀恩和梁芳两个人分别是司礼剑和御马剑的现任老大，就连汪直和尚明这两个新贵也只能挂个老二的名头罢了。这两个部门的老大都深受皇帝的倚重，尤其是梁芳，因为走了万贵妃的路线，更加如鱼得水，朋党众多，在宫里的势力很大，汪直也不敢轻易招惹他。南城帮与内宫勾结，虽然未必跟梁芳直接有关，但肯定瞒不过梁芳的耳目，说不定其中的好处也没少孝敬梁芳。这件事深查下去，难免就会扯到梁芳身上。汪直与梁芳都是同行，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后者还是前辈，汪直当然不想得罪两方。更何况这次的事情已经牵扯出了一个万通出来，皇帝在得知万通收受南城帮的贿赂之后，虽然看在万贵妃的面子上没有对他怎样，不过又将援兵请出来坐镇锦衣卫，也算是剥夺了万通的权柄，给他一个小小的警告。万通郁闷死了，他当然不敢对皇帝怎样，但不妨碍将气撒在汪直身上。虽然汪直也是万贵妃的人，但他万通可是万贵妃的弟弟，奴婢再亲还有弟弟来的亲吗？汪直自然被万贵妃叫去训了好一顿，所以汪直也很郁闷，他在皇帝那边得到了赞赏，却转头在贵妃面前吃了挂落，当然不愿意再去得罪什么良方。警告了唐范一番之后，隔天就直奔大同，一心一意立军功去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